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七集故宫书画。 这里是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这个不足6平米的小满阁里，静静地欣赏着3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他们是王洵的《博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3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他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他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一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史。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签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时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 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的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因为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是要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的国库是已经是非常空虚了。直到这个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在也是在《明基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这个宫中只搜刮了30万两来铸饷。 当崇祯皇帝在眉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新朝外地，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盛世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他在康熙周围呢，有时候呢，康熙有些地理这个知识啊，这个风俗人情啊，就要咨询他，他都能够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诗要做了以后，他可以来奉贺这些诗，所以很得康熙的这个欢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的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的胆大，他竟然敢欺骗皇帝。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萧夏录》中。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明。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萧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密的一个底账。他最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这个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 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洵的《博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了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希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地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这些书画入宫前，他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建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他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琪的大盐商收藏。康熙后期，安琪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园会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琪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 安琪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琪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黄公望晚年的他是最后一幅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说，一个是元代的绘画对明清的绘画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元代绘画里面，黄公望又是首屈一指的。在黄公望的作品里面，这个《富春山居图》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周志林他有一个提拔里边讲，他说黄公望的这个《富春山居》好比是那个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里面的《兰亭序》。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巅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清的人得到了它，吴问清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提拔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它，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清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当时《富春山居图》已被吴问清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清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他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之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起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圣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提拔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重新装裱后的吴用诗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琪买到。安琪过世后，《富春山居》吴用诗卷在乾隆11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吴用诗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林等人的提拔，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

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周日特别策划，故宫第七集，故宫书画。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他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他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提拔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冯保这个提拔呀，我琢磨着有文章可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的，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就是我们就反过来推测，是吧？如果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的话，你说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把这东西，我怎么不高兴，对不对？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这个怎么来的，这就有大有文章可读。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倒出库房， 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是糟烂不可收拾。 你说这个故事跟你洪堡提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没有毁啊，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就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有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他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接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这次他被珍重地存放在建福宫花园内的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他的真容。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呢？ 首先它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呢它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它是有组织的。所以这么一个大的朝面，它从郊区一直发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啊，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它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的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挤得一塌糊涂啊！这底下大船穿过桥中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的人要想插手我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看那个里面的细节啊、情景啊很多，但是我们看他画下来处理的组织的有条不紊。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一个乞丐，连他那个周围的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个毛驴回过头来看，他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出来，那个很简单几笔就勾下来。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引人入胜呢，就胜在这一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早在乾隆八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纂成目录密电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 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画中这个袒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12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时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样式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预览过的书画有1000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她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啊，姓赫舍里氏，官称呢是静一皇贵妃啊。这位老太太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这个什么机会，哎，她把这个三希堂里边的这个中秋帖和博远帖偷偷地转移到他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呢在24年出宫的时候啊，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宝昌买到，10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 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宝昌提出求购二铁。 人家开口呢，一个铁就要3000万联币，合到黄金多少呢？1000两，比那个油车都还黑，油车都要800两，他这个要1000两一个铁，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也就是没这个财力了。你想一个铁1000两黄金，两个铁不就要2000两黄金吗？2000两黄金，当时我老姨夫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财力了，那么只好作罢了。 解放前，二铁被郭宝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铁被以48000港币购回。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他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他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北宋张先的《石俑图》被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走，开创了中国画在国内拍卖的最高价位。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他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隋代画家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象，从他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火和人火，但他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他结束了千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